三大撚人，一個肥成老黎，屌你老尾，一個蕭若遠，屌你控告一個鄭經翰，三大撚人又出嚟私信啦，屌你老尾真係。然後個個自以為自己好撚有江湖地位，交風搞雨，屌你！ 喂，你講咩啊？你個吳家賊！ 你真係大鑊，我真係準備就 花生當飯食， 我哋最積極。 HKP 一百八，好得點？我係蕭若遠。 我是鄭經翰， 我是肥佬黎，撐呢班後生仔。 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破迷信講真話，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龍，大軍法。 喂，好啦，又返返嚟大軍閥嘅時間啦。嗱，咁啊，即係今日禮拜四啦。咁啊，禮拜四呢，即係其實就嗱，你話今日禮拜發生嘅事話多唔多，話少唔少。但如果你細心發現嘅話，幾多緊要嘅嘢其實係。咁起碼就民主黨呢，就其實今日呢就宣布咗，咁啊佢自己本身呢個呢就辭職公投呢就稍為暫緩。 唔係協咗㗎啦咩而家。 咁我唔知啦，嗱，聽下阿四方點講先。 早有 DHA 嘛， 而家市面上提出嚟呢啲咩白票守尾门啊，取消公司票嘅方案，我从来冇听过任何一个专家学者咧，或者我哋民主党里边啲人认为呢啲方案咧就可以俾市民有真正嘅选择。所以如果系有人想提出呢啲建议，我都讲过啦，我希望佢再召集一批国际嘅专家学者，大家一齐去商议。咁你話啊，如果你真係開個黨大會，而個黨大會係出嚟係話叫民主黨待遇先喎，咁既然係咁啊，當然係對啲黨員，包括立法會議員、區議員都有約束力啦。咁呢個必定係嘅。如果唔係，咁你開嚟做咩呢？咁但係我哋有立法會議員都已經講啦，如果係個黨係咁樣決定要佢支持呢個方案咧，我相信係會有立法會議員咧係退黨。因為他會按他自己的立場、他的原則去投票，那這個呢也都是很公開講曬的了。但是要開的會議，大家要投的票呢，就到時大家看咯。 好了，回來了。嗱，咁啊，即係其實頭先嗰段嘢就唔 exactly 就講佢即係呢個辭職公投嘅，但係我哋首先講咗先啦。咁啊，但係咧，即係其實喺今日民主黨開呢個黨大會之前咧，咁啊，這個羅志光就其實咧就去咗信俾民主黨嘅中委，就叫佢喂，不如咧就呢、這個修改呢個黨章啦，係咪？即係你而家你引入翻呢啲咩白票守尾門啊，即係一啲叫做係修改方案啊。就令到即係喂，咁你而家個黨立場咁堅定，又話待住，又話咩待住先等於待永世，喂咁樣唔係咁好喎、啊，係嘛？ 咁所以你反映到一樣嘢，其實而家你都可以睇到個趨勢嘅。自從黃成志、狄志遠，跟住張寶華、羅志剛， 張寶華又唔係民主黨嘅， 唔係而家係逐個呢啲咁嘅人 禁制 出嚟啊， 禁制。 你都講咗，你講咗個道理啦，就係阿爺禁緊制嘅，因為點解咧？佢而家係食住而家準備喺六七月嘅時候通過咗政改方案嗰段階段之前咧，係全部禁啊！ 嗯 嗯， 大家出嚟影響個輿論啊！ 嗯， 將你泛民主派不停喺度自己捆綁自己一樣嘢，諗住否決政改方案一樣嘢咧，係喐佢 嗯， 鬆動佢落。 其實佢呢一著咧係我覺得係借民主黨咧影響咧嗰個叫做係民意嘅，因為民意咧之前其實有一啲調查就係話，即係如果嚇喺呢個政改方案裏面引入一啲即係修改咧，尤其係即係叫做係民主化嘅提委會 啊或者咩白票守尾門啊之類嗰啲咧，咁嗰個支持度係會大升嘅。咁、但係如果以現有即係政府公布咗呢個政改方案咧，咁其實而家咪就係而家咁嘅局面咯，就係、去到即係五波咁樣樣咯。 而家 即係支持同埋反對嘅五波，咁但係呢個未達到去即係中央要求嘅七成支持啊嘛。 大問題，佢中央要求嘅七成支持，其實仲有一個阻力，嗰、個叫董建華喎， 係嘛？ 呢輪頻頻走出嚟，真係講緊喂反共嘅唔算得特首喎，喂有呢啲咁嘅人幫到忙嘅時候，喂其實喂係堅定咗佢哋辭職公投嘅嗰個條件嘅喎。 其實啲人咧都係皇帝唔急太監急，

如果佢咁樣搞法咧，喺呢次咧，本來佢已經搶咗先手嘅，攞翻個尾彩。 嗯， 如果佢唔做嘅話咧，佢真係好大禍。 咪所以我咪咁 大禍都穩啊！ 你喺個搞 佢同支持政改方案係冇乜分別啦。 嗯， 你咁樣嘅政治決定嘅話咧，除非你嗰陣時候係拍下個腦袋。即是即时想出来的，咁肯定不是啦，你有计算过的嘛。你要做这样东西的时候，究竟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希望达到什么目标，是吧？你明知都是输的啦，是吧？你问我，我觉得是输的。 嗯。 的机会是很大的，输不紧要。但是个过程来的嘛，公投最重要是什么？体现民主的精神是在于什么？是个过程。 嗯。 市民有参与。 嗯。 你在这个机会里面，是同市民大众，当然你找个好啲嘅候选人出嚟啊，大佬，即系唔好揾啲十下十下噶啦。你系有机会喺公众面前向公众解释，点解我哋要占领啊？当日点解我哋透过公民抗命嘅方法，点解我哋不能够接受呢一个政改方案？喂，你喺嗰度，你系要揾一个人系清清楚楚将呢一个 message 带俾公众啊。咁你就救翻自己一身彩啦，包括救埋香港嘅民主运动啦。嗱，当然你揾个十下十下嘅，屌，即系讲极都。唔知喺度噏緊咩 point 嘅，梗係唔掂啦，係咪？因为你有电视㗎嘛，你有电台㗎嘛，喺嗰个半月里面係集中宣传你呢个公投同埋议题㗎嘛，哥，你梗係有机会要解释啦。所以其实佢最关注个问题唔係赢输个问题，而你话一个乜嘢嘅人係能够将我哋过去呢一年几以嚟，由2013年戴耀廷讲开始占领中华运动，整个民主运动一样嘢是能够否释到出来，是被公众知道。嗱，输完先算啦，大哥，输完先再讲啦。 我最明白点解你同埋铁头嗰班人成日都水沟油，你称香港民主嘅利益重过香港民主党嘅利益，佢哋系相反。 唔系呢个就系佢哋嘅盲点啊！即系佢哋每一铺咧，即系都系咁计嘅时候咧，其实你。overall 嚟讲，全部你系会输晒， 即系佢， 因为你每一铺你都系咁样计咧。哎呀，死啦！呢一铺我究竟赢定输咧？下一铺我又咁计，其实你系冇一个整体嘅意识形态，其实成个路线嘅斗争嘅策略对共产党， 即系佢为婆仔数就破坏咗香港民主。你嘅意思系， 即系悭悭埋埋蚀一大笔，话俾你听。系啊，嗱，你呢铺我唔使输，即系赚啦。喺佢角度系嘛，我唔使输到扑 PK。系咪啊？我唔需要变相认可咗八三一，但系个问题，你从同共产党嘅抗争嘅角度去考虑呢个问题， 嗯， 佢系最怕你呢样嘢， 嗯， 最恐惧你利用呢啲嘅方法同佢抗争嘛， 嗯， 你就系要，因为佢怕，你更加要做啊！俾你听，佢话你怕你勾结美国势、外国势力啊嘛，你就要同佢做俾佢睇，佢，怕你同佢搞台独啊嘛，系咪？即系同嗰啲人勾结啊嘛，佢讲完之后，即系话呢样嘢重要啦。阿哥仔， 你个仆街做唔少呢啲嘢啊！ 系啊，我承认噶，有咩所谓啫？系咪啊？喂，咁我同你斗争，我梗系又用呢一个嘅即系思维同埋呢个角度去谂呢个问题噶嘛？系嘛？ 嗯， 喂，呢个系双响炮嚟噶，占领运动搭五区公投，呢个系唯一你系跌咗地，仲可以拿少少沙嘅嗰样嘢。因为点解个焦点依然喺你嗰度？就系继续系讲紧政改方案，即使你政改方案被否决又好，赞成都好。依然喺翻你嗰度个主导权，依然令到阿爷系非常非常之头痛，就已经够啦。我延续嘅议题就系我运动嘅目标嘅部分。 唔系啊，佢都延续咗个议题啊。 唔系，所以我都唔明个包仔点会俾佢咁样个位入嘅。即系如果我系学联嘅话，我系啊，我支持咯。俾钱我俾，大把钱啦，系咪？ 系 咯，学文思潮都大把钱啦。你要人帮手，咪尽力咯。 嗯。 是咁简单啫嘛，所以我听唔做啫。你而家最惨就俾个位佢入啊，呢个关商学咩事咧？ 佢两个唔出声啊，其实 系咯，关佢两个咩事咧？做得到咪做咯。你叫花生糖嘅人，就算我应承咗你啊，都未必一定去到尽噶，大佬。最多咪一个礼拜一两日闲，即系得闲嘅时候，系咪先？因为呢个都唔系净系我哋嘅问题嚟噶嘛，系成个香港嘅运动嘅问题啊嘛。我就真係唔好明喎，佢攞呢个理由真係呢，我真係匪夷所思喎，真係屌大佬、关商学咩事呢大佬。 冇。 即係唔可以将个责任係推咗俾啲僆仔㗎嘛大哥。你唔係带领香港个民主运动㗎咩？ 你唔应该扮演呢个角色嘅咩？佢帮到你就系有好处，帮唔到你都要靠自己嘅，大哥。而家真系靠商学啊！香港民主运动，你唔系讲少系嘛？大家冇责任咪冇份噶。 何俊仁今年都63岁咯，要交棒俾细路噶嘛？ 咁你黄之锋就选唔到嘛，大哥？系咪？咁黄之锋都选唔到，你点会话包棒咧？咁佢帮到手咪帮咯，帮唔到手咪算咯。咁你自己搞啊，大佬！你要攞翻个成个运动嘅主导领导权啊嘛？乜我搞乜喺度？即系好在我冇落呢个赌注啊！我落呢个赌注就真系死火啊！俾你听，因为佢大佬话佢做上出嚟访问都几威啊，对住 Anthony 嘅时候屌， 喂，好休息一阵。